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，印度的《印度与世界》事件报社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第4次中华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宣旗大会参加者发起的历史性书信，要适应革命发展的要求，使中华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发生根本变化单行本。发行仪式近日在报社举行。